电视，我看不清了你的脸。这是个冬季分，你是否在寻找失落已久的爱情？在路旁的大雪仗，不怕姑娘们在等晴朗。在路旁老人在每晚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 现在是北京时间12。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天长地久。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30。详询010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智者大成2017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0日，时代风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零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一体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739-1111，8739-1111。信息的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做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阳光下的城，咖啡厅里的人，街道里的风筝，莫音乐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 各位，我是小莫。您除了可以在收音机来锁定这个频率，您还可以在蜻蜓 FM 或者是在喜马拉雅直播，当然你也可以回听我们前一天的节目，不管用哪一种的午间生活来增添一份色彩。 想和你听，就像冲着夜色的流星，轻轻晃的撼动，只为一颗心的约定。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都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好歌呢？春天到来的时候，不妨来听听江心的这只小慵懒却充满温暖的声音状态了。同样被钟爱的还有他的那一只纯粹，相比许我起来更有阳光洒音乐遇上春天所散发出的温暖与慵懒有着极强的抵抗力，这大概便是音乐的力量。音乐还可以存在于更多的时刻与场景中。有一句话说，城市是属于年轻人的，但这绝不仅仅是以年龄来和年轻的心态。久居城市，种种压力、负能量是不可避免的，而一颗年轻的心会寻找为自己恢复能量的途径，比如音乐，比如旅行。 and I feel brand new. And I cannot explain, so let me show you. I feel alive, and I'm gonna keep me down, I'm a full-hearted balloon. I'm gonna do apart. I fly, you show, let them know that this is a smile. Now but I'ma tell the world that I'm high, my head's up in the sky. I'm feeling tipped off my shoes, I ain't got a clu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watch me move, it's a brand new day. I'ma hit you like a hurricane. 小一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口香凝，一场酣畅的小聚长时光。虚实点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二十一杯红酒，一世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二十。 什么时候开始的旅行？ 守望者有一支歌叫做在路上，是有一些忧伤的味道的。这首歌在1997年推出的，那个时候的信息，但也有自己的忧郁，比如如何适应商业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我们没有理想，凡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让命运似乎都没终，还是会有某种坚持。在整首歌中最让人喜欢的是，如果我有枪早就上了膛，只留下芳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没有得到玫瑰，留下芳香就已经是能完成自己的成长了。就好比我们会借着旅行与音乐暂时从循环往复的工作生活中跳脱出来，但重要的是再次回归时心境的不同。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啊？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签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最好的声音发999，不只是旋律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37-4595-185-08。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拥有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谢天笑也许更主流的观众还不熟悉，与崔健、唐朝、黑豹等，谢天笑这个摇滚歌音乐语言与国际更加的接轨。如果有机会去音乐节的话，你会看到不论中年还是青年，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谢天笑演唱的时候，或者全体跟着他的音乐一起跳动。再次来临也是谢天笑从美国回来，意识到中国摇滚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并把古筝融入摇滚之后推出的《但笼罩着黑色的心灵》，出发的时间就等待天明，发现内心已经奇妙的被扇的走向暴风雨之夜时，提醒你要注意别因为太激动而很踩了油门。而这首词当中提到的阳光会让松下来， 大海的声音。 乐之歌《私奔》。优秀歌曲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论作者原本想表达的是什么，它都会奇妙地引起不同的听众、不同的内心的广泛的安唱安。整张专辑中，《私奔》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歌，就符合了这个标准。也许郑钧想说的是感情，但这首歌却符合了城市人想寻找自然人的那种状态吧。最遥远的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跟你，可以是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们，更可以觉得累的时候吧。每次开车离开城市的时候听这首歌，简直最合适不过。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回忆，为了付出这代价， 谁比谁更漂亮，谁比谁更有女王气场，但少贵在装，在昂贵的衣裳，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我用为吗再也寻找光芒，就算是晚了也不后悔，一直向前闯开始。 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荣华贵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乐。 早就不信生命像什么事，浪漫的万无一失，以为还没长大的还已经开始，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习惯站告别位置，迷途中唯一的导航是对自己诚实。有时太急，宁可傻傻看不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再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更珍惜短暂相遇，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得一路走下去。 有一份倔强安抚了悔恨，尽管这样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做不了坏人，庆幸总有几个同路的人，让孤独并不残忍，时间会为我开一扇门。变得有时太任性，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是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定，怀念伴侣，更珍惜短暂相 是不止这样，面要面对的和要承担的永远超乎想象，练习适应每天的不一样，怎可能毫发无伤，学着在失望中透视一片星光，总盼着安静又忙个不停，怕一不小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喧哗中淡定，也换了身边伴侣，错过了转身，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要一路走下去。 又忙了不停，怕一不小心 莫音乐，刚才的时间段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这一批80后90后甚至00后们都比较喜欢的一些节奏，和像我这种生在80年的人旋律给洗脑的，比如说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啊，还有什么北京一夜，对吧。作为生长人，我们虽然知道这些旋律根源于中国传统戏曲，关注这些传统，然而有一类歌他们也如其他款款或淋漓畅快，但他们绝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与词作者和曲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别有心意的一点微妙的改变，却能得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要心中没法奔放，今天我可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是永远相拥别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慢慢吹，轻轻松，你就走，就当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都不曾沾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轻松，尽是我始终弥漫着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受不愿意看到你，就变成那晚慢慢吹，轻轻松等路你就走， 的日上，我的爱穿过了沙漠的绿洲和悬崖。 Baby， 我从来不会害怕，也不敢害怕，比整个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你所有思念和牵挂。 Baby， 我是如此的挣扎，心洲和悬崖。 Baby， 我从来不会害怕，也不敢害怕，一整个太平洋的海水对你所有思念和牵挂，被你扎心里放不下。 TMD， 我爱你，甜蜜周记也无法忘记。 TMD， 我爱你，微笑的痕迹 ，baby， 甜蜜的情话，我手中开着的玫瑰花，是最美丽的图画。 智勇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13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P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25586736 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2。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末一不绝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电影《霸王别姬》原版的主题曲任偶所唱，后来哥哥翻唱的这首歌收录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这首歌的经典程度相信大家都能感受。歌曲开头的金句念白，哎呀，依姑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离的时日，将刚好到位。人生匆匆，往事如风，忘记痛苦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这么久过去依旧还停在心底，言不由衷，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依姑看来，今日是你知非呀。 是不要在人生一朵风雨， 爱寂寞过去，爱与恨都还这句句，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笑。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成真的离去，在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仍有爱，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在风中。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所以的热情万种，再相逢不要怪我。为何你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痛又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总是留在风中。 人都要一起承担，只要你不放手。许佳莹的身骑白马，穿一个是丞相的女儿，一个是不得志的青年，命运的神来之手让两个看似不同世界的人有了交集。王宝钏嫁给薛平贵之后，平贵从军，宝钏在又因为种种误会，一个胜仗归来，事业得意还娶了公主，一个在家苦苦守候，偏与奸人所害。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血书，终于三观直奔长安城，与他真正的心之所爱韩瑶相会。而副歌的部分是加入了闽南语歌仔戏唱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这本来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悲情故事，18年痴心的他总算等到了薄情的人。 守足球的水晶球， 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带孱弱的不久，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被被压走散花，花开花送以后会丢完，放下谁凉薄，我一心即使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999，来自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云上面，营养来自这满地无比，生根发芽仍然顺从天意， 且悲且狂哉，不过是心有魔债。几年前的中国好歌曲，我们记住了戴荃和他的《悟空》，整首歌把中国元素融入得恰到好处，以老版《西游记》主题曲的调做开头，文中带白的歌词，唱中带说，配乐中古典乐器与流行乐的风格很贴近《悟空传》。悟空看似是无所不能，披天及地，然而他也很孤独。也无奈孙悟空那个齐天大圣到最后修成正果，封号斗战胜佛，他的经历和很多人的一生是多么的相似。金箍在头，欲受还休，金箍棒有何用，七十二变，踏碎凌霄，放肆桀骜，最后终究是世恶道险，终究难逃这世间，难逃是命运，然而又能怎么样呢？这风越大，我心越大。有时候命运的难能可贵就在于它的琢磨不透和变幻莫测。 清河，长路漫漫，浮云散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手里你流程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观，善恶不是真假天，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渡 想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要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饭。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 啊，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意，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上班的前程，也没有泪如雨下的途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日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想起了这首歌。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 单位发了一盒高档茶叶，因为我不太喜欢喝茶，再高有吸引力。过年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带给了父亲，父亲很喜欢，不停地问这很贵吧，我笑笑没事啊爸，喝完我再给你买，喝吧。父亲连声应着好好，还真没。我心里一阵泛酸，自己从来没有研究过茶叶，一买茶的区别总仗着不知道，就没想着给父亲买茶喝。看到父亲那么喜欢，我暗下决心，等这盒茶叶喝完了，一定要记得给父亲买更好的。不过父亲肯定会很节省的喝，因为他只说茶叶很高档。没想到后来我回家，父亲居然把它喝完了。我有些纳闷，就问啊，这么奇效？好喝嘛，所以喝得很快。他说别听他瞎说，他哪是喝完了，他是炫耀完了。原来因为那盒高档茶叶，父亲总是组织聚会，约着老伙计们来家，说这是我闺女给的，很高档呢，来来来尝尝。茶叶就这样在别人真心或违心的赞叹和父亲开心的大笑。母亲说以后啊，别给你爸再买高档东西了，茶也没见他喝过，全让别人喝了。父亲陪着小心，不是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吗？父亲的话，好不容易，是的，一直一照顾，对母亲，给她买化妆，总觉得买什么都不合适。买衣服吧，父亲每天出去工作，如果买点心呢，父亲又忌口，这不吃那不尝的。买酒的话呢，自己从心里是反对父亲喝酒。总之，这样我就渐渐习惯了不给父亲买东西。没想到一盒茶叶让父亲说好不容易才有的机会，突然就提醒了我，母亲总是拿我买的东西在街道里炫耀，而我却一直都没有给过父亲炫耀的机会。以后我也会常常给父亲炫耀的机会，因为那是父亲幸福的保证。 早已干枯，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你脚下那片泥土。 我知道你的辛苦，明白你的付出，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 我们都不善表露，可心里全都清楚，这就是血脉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能忘去的脚步，给你我的祝福。 我想爱，可是说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让我牵肠挂肚。

边的水仙，别把我的角落，野百合也有春天。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我父亲的一个小故事，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歌。其实无论最真诚的歌，最珍贵的感情，总是能够直击听者的。这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莫，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学会不再想你，跳动的心，我允许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 我不愿意梦梦一醒，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我不愿放弃，只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全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决定痛的心，我允许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悲伤到天，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都不提，总是以为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我答应自己，绝口不提，真心意。痛的是我的真心，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 你和我都愿意活在这里，你却喜欢偶尔不呼吸。我不想你默默在天平里，让我知中心。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对你说，你想要的肯定我多给了很多。知道你不喜欢我，要这么做就让幸福做决定。爱你需要很多勇气，我知道。